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我们说到，崔胤被韩建贬到了湖南，但是刚出华州没多久，崔胤就从容地回来了，官复原职。因为崔胤认了一个大哥，他就是朱温。被罢相之后啊，崔胤给朱温写了一封信，要求给朱温当小弟，在朝中呢当代言人。这一次崔胤是找对人了，收小弟是朱温的嗜好。崔家这等有头有脸的家族拉拢一个崔胤，等于拉拢一个大家族，更何况朱温也急需一个代言人。不一会儿，朱温的拨乱反正请求书送到了华州。崔胤是个好同志吗？于是华州街头崔胤浴火重生，神清气爽，老子又回来了。这杀回来的崔胤是凶性十足啊，不但敢和韩建别脸儿，跟太监们叫板，还清理了文官集团的门户，将数位旧日冤家是赶出了中央。多少年了，文官集团被打压得抬不起头，到了今儿个，终于有一位铁血强力新任帮主出来主持大局。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角色，江湖人称他是庙堂君子剑。因为史书上记载，他的外表文质彬彬，举止风度翩翩，态度温文尔雅，言辞光明正大，方脸一派正气。这明显是华山掌门岳不群穿越过来这复兴文官集团的是吧？更难得呢，崔掌门神似岳掌门之入骨，一个字儿，他们呢都有的特点，那就是阴。这崔掌门和岳掌门呢，都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阴阳调和，外阳内阴，阳奉阴违，阴阳合体等等等等。那么针对韩建修建养老院，崔胤马上给朱温提出了一条针对性非常强的对策。大哥，您赶快让张全义在洛阳整修宫殿，修好了把圣上接到洛阳去。于是呢，在崔胤的强烈建议之下，朱温的亲自关怀，张全义大力主持之下，洛阳的宫殿重现繁忙的景象。可以断定， 比这有钱有势有资源的这一对组合远超韩建。那么对于这一点呢，韩建是非常清楚的。听闻洛阳大兴土木之时，他呢当机立断，太上皇的别墅也不修了，立马居中调解，让李茂贞将功补过修复长安。事态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场建筑竞赛，这是以汴州为背景的洛阳开发商张全义和凤翔华州为背景的二人转开发商的一个竞争。时间就是权力，效率就是生命。论实力、财力还有魄力，凤翔华州也就区域性的一承包商，他哪能跟汴州洛阳这样全国性的巨头相比呢？比不了。可是呢，在诛杀亲王事件过去半年后，昭宗乾宁五年的二月，韩建亲自跑了一趟长安，回来后报告说，皇上，长安修复一新了。建筑比赛结束了，裁判李烨举起了韩建同志的手，宣布胜利属于华州，属于凤翔。那么胜利呢，其实还要属于李克用。那有人该问了，关他什么事儿啊？李克用的是华州和凤翔的背后支持者。华州和凤翔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率先修整完毕，又成功通过了李烨的验收，是因为他们成功拉来了友情赞助商太原。李克用呢，鄙视韩建，厌恶李茂贞，可是他呢，愿意跟他们合作。在朱温、张全义在洛阳开工的那一刻起，他们弃尽前嫌，一起上来表决心，要搞三人行，尽忠唐氏。能让互相敌视的人走到一块儿的，只有更强大的敌人。喜欢一个人单挑天下的李克用，也到了需要盟友的地步。事态的发展证明，李克用的第六感非常正确。就在长安修复工程验收后没多久，朱温渡过黄河进攻行州，开始了一杆清和硕的活动。而在半年后，李烨起驾回京。这一天离他出奔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前他刚到华州的时候，身边还有亲王，还有禁军，心里面还有梦想。在回去的这一天，亲王死了，禁军散伙，这哥们儿真就成为了孤家寡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光化三年年中，长安城。这时候和硕的大混战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结果咱们都知道了，李克用开始修太原的城防，朱温正在和硕做最后的清场工作。李烨同学从华州旅游归来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军事家富勒就说过一句话，说苦难磨练一些人，也毁灭另外一些人。李烨同学的前半部呢正好属于前者，他被苦难磨练着，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出击。而自从华州回家后，他的人生就变成了后半部分。这位打不死的大帝似乎彻底的被毁灭了，不再关心名义上还是他的那片天下了。有事儿没事儿喝点酒，有空没空打打猎，偶尔呢搞搞娱乐活动。绝望啊，当太阳西斜，将要坠落在群山之下，夸父的执着也许就是一种悲剧了。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长安的文武百官、太监宫女们。这些个年，这帮人跟着李烨玩暴走，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啊。那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但是渐渐的，这帮人就发现不对劲儿了。第一个发现出状况的人群还是太监，这当然跟他们绣花针一般的缜密心思有关。最近呢，燕帮新进了一名帮众，品阶很高，在五品以上， 穿大红的官服，戴乌纱帽，英气不凡。据说号称美猴王的孙悟空见了这位也得叫声师哥。那挺巧的，这哥们儿也姓孙。孙元公的岗位名称呢叫供奉。供奉这个官职呢就像助理一样，不一定是燕邦独有的，文武官里呢也有这个称呼，但是这位孙供奉应该是燕邦编制的，因为呢他跟太太们一样，基本职责就是让皇儿开心。当孙供奉工作的时候，李烨很开心，他呢半醉着大叫，好好，再来一个。这时候呢，这个孙供奉也许在翻跟头吧，也可能呢在做鬼脸。孙供奉就是一只猴子。据说呀，这只猴子是李烨在华州得到的，可能是东道主韩建为了让李烨不再思乡而准备的。当李烨没事看这位孙猴子玩时，大家有些奇怪，素来勤奋的劳模皇帝居然也关心起这娱乐活动来了。但是他们没想到，李烨竟然把五品的官服赐给这位非人类，而且呢还让他着官服进行演出。听着李烨大叫，孙供奉，来给朕翻一个。这帮人恍然大悟，然后羞愤难当。哦，感情我们跟这猴子是一品阶的呀。太监这脸煞白，原来他们的皇帝还是那个不死鸟般的皇帝，最近这段时间他所有的放纵都不过是一种掩饰。很快太监们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李烨又要拿他们开始操练了。他们的情报很准确，李烨同学呢又想收拾太监了。他现在手上没兵，收拾藩镇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收拾一下家奴，找一找做皇帝的感觉，这总可以吧。而且呢太监们也实在是欠收拾。从华州回来后，太监们又有些按耐不住了，这些个人天生仆人的命，但是呢却有这主子的架子。这是唐朝太监的传统作风，威武了百年，要他们一下回归到服务人员的本质确实有点困难。为了对付太监，李烨找了帮手，盟友是太监们的死对头文官集团。在庙堂各大门派的斗争当中，可以用五岳剑派来划分，泰山派、衡山派、华山派、嵩山派、衡山派。泰山派呢是王室宗亲，自华州被韩建一锅端之后呢接近全邦覆灭。衡山派呢是后宫，当然了，武则天将这帮呢发扬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以至于后宫是盛极而衰呀。又经杨玉环女士一折腾，得了，这就成为了重点防护对象了，也再没出过什么优秀的领军人物。衡山派呢是外戚，咱们本文唯一露过面的呢就是李烨的那位老舅。这一派呢经常和衡山派互为接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衡山派是燕邦近100年来一直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华山派对应的是文官集团。诚如这个《笑傲江湖》所写，五岳剑派真正的较量是在嵩山派和华山派之间展开的，也就是文官和太监之争。史书呢称这个叫做南衙与北司之争，南衙指文官，唐朝的文官就像三省六部的各大领导干部的办公室，这些啊都设在皇宫的南边。太监们的办公室呢在皇宫的西南边，但是进出呢都得经皇宫的北门，他们是天生的对手。太监们要摆脱低技术含量的服务工作，比如说从翻牌的洗马桶进阶到一些高科技含量的领导工作，比如说像翻诏书、洗案子等等，那就需要掌控一些实权。而这权力呢就像一笼包子，你吃了一个，那别人就得少吃一个，他们只能把筷子往这文官的盘子里伸，抢生意 那肯定要引发争斗了。而结果呢，就像某位伟人说的，不是南衙压倒北司，就是北司压倒南衙。在唐朝贞观以前，具体说呢，就是高力士以前，太监们基本没办法跟这文官们斗。从这房玄龄到长孙无忌，再到狄仁杰，个个都是文官的优秀掌门人。这太监们呢，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皇上妃子刷马桶。但是自从阉党高力士高帮主腾空出世，局面呢就为之一新。从高帮主后，到连唐玄宗都敢欺负的李辅国，再到毒杀皇帝的王守成，以及阉帮理论工作者甘露之变一举击溃文官的裘世良，再到本文的皇帝阿父田令孜以及杨复恭，可谓是烟才辈出啊，群星闪耀，独霸朝纲，文官们几无抗手。原因很简单，太监们手中有兵权了。这看起来李晔找上文官对付太监不过是弱弱联手，实在没什么大的胜算。但是李晔找的这人很特别，这个人是文官集团的掌门人崔胤。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人颇得岳不群之正气与外气邪气内敛之神采。话说岳不群呢有一外号叫君子剑，崔掌门呢也有一个很牛的外号叫崔四入。这个称号呢来自于跌宕起伏，就像这过山车般的工作经验，四次当上了宰相，这也意味着他被罢了三次相。因为这前些年呢跟王行瑜有些扯不清的关系，经常呢被人是旧事重提。李晔也恨王还有崔，没事呢贬他一贬，找找这心理平衡。可是呢崔胤比这胡汉三有搞头，像灰太狼一般守信用，每次出京走不了多远就能重回长安的街头，数次将他枯木回春送回京城的那还是谁呀？当然他大哥朱温了。到了最后李晔也明白了，得这家伙是动不了的，贬他一次不过是浪费朝廷的差旅费，那不能动那我就用吧。相比太监，李晔还能接受这位姓崔的，这当然跟崔掌门平时笑脸对人对老板李晔也比较尊重有关系。于是呢除阉二人组就这么成立了，一个是对太监咬牙切齿的皇帝，一个是要重振帮威的文官帮掌门人。这两位因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走到了一块儿，而李晔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恨太监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位盟友。他们经常私下商量行动的计划，我估计啊他们很可能做如下对话。李晔说，你瞧瞧太监们又嘚瑟了，得收拾他们。崔掌门回答，没错，皇上想拿谁开刀啊，阉门四怪一网打尽。哎，这样啊，那咱这个能不能分两步走？哪两步啊？先除枢密使，再除中尉。为什么？因为枢密使没兵啊。哦，朕明白了。你看没过多久，李大帝跟崔掌门出手了，一出手气势不同，两位枢密使一起下岗流放，地方的有点远，在今儿个的越南境内，能成功抵达就已经算他命大了。为了替大唐本就不多的财政节约开支，这两位枢密使刚出长安没两步，新的赏赐就又下来了。劝君更尽一毒酒，免得千里奔波苦。出战告捷，可是呢，还没到庆祝的时候。拿下有兵权的神策军中尉，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位枢密使死在了驿站。消息传到长安城时，太监们到了晚上，他们经常把一枕都给哭透了。那么对于他们那时候的长安似乎没有白天，也许下一个就会被请去喝酒。但是他们认输吗？这人都有生存的欲望，太监也是人。有一个太监就怒吼道说， 我管他皇帝还是宰相，谁要我们死，我们就让他亡。这人谁呀？刘继树。本来死的应该是他，因为在华州的时候他就是枢密使，可能因为跟韩建的合作很愉快，调到了左军中尉这一有兵权的岗位。面对死亡，刘继树作为燕帮大头领，义不容辞要反戈一击。那么反戈第一步干嘛？开会。面对共同的困境，所有的大太监都来了，这里面有很多在以后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第一位当然就是刘继树大帮主，二号人物呢是右军中尉王仲先王公公，还有一个是刘继树的侄子叫做刘希珍，还有一位呢叫做韩全慧。韩公公曾经给凤翔的李茂贞当过监军，有过藩镇的背景。会的要点很明确，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宫中立足，全部取决于武林盟主皇上听他们的。现在呢，盟主把他们当成清除对象，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废李业立幼主。这事儿新鲜吗？不新鲜，对吧？太监们常干，领人进军，冲进内宫，抓着皇上，脱下龙袍，宣布他下岗，然后呢再启用于同宫。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燕帮前辈们那种指鹿为马换地如换衣的绝对优势，他们需要什么呢？盟友在外呼应。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装，太监们也需要这个武器。那么关于盟友，帮内呢有各种意见，有的认为应该联合传统合作伙伴，比如说凤翔。说这话的太监呢叫韩全慧，看来这韩公公在凤翔做监军的时候跟李茂贞的合作那是相当愉快啊。而刘继树呢倾向于华州，他跟韩建呢有过合作的经验。可是在仔细分析之后发现呢，要成大事儿，有此二州为后盾并不够。放眼天下，能够支持他们废主立幼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怕是不会同意的，另一个呢值得争取。谁呢？还是朱温。最后众燕帮同胞们拍板决定，进军的军权要抓牢，外面的盟友要争取，尤其要争取朱温的支持。那巧是什么呢？在这次会议过后没多久，朱温的一名重要参谋来到了长安，而联络这名汴州重要人物的任务就落到了刘继树的侄子刘希珍的身上。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刘希珍能够完成任务吗？李业又将何去何从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